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41集，孽债之长。 本妖见到这名灰发蓝眸的身影忽然出现在面前，琼琪似乎有些诧异，但眼中的警惕却丝毫未减。 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？ 琼琪冷眼盯着前方的吴，在提出质问的同时，警戒的妖风也开始缠绕周身。然而面对着琼琪的戒备，吴那张如人偶般美丽的脸却并没有任何表情，或者说他的神情自始至终都宁静如水，也没有想开口回答的意思。 哑巴吗？ 琼琪眉头微皱，在急于撤离的当下，他可没耐心在这儿耗费时间。而正当他打算速战速决之时，先前沉默矗立的吴却忽然从怀中取出了某件东西。 这是？ 琼琪望着吴手中那件散发着妖异红光的物体，脸色微微一变。 陆无内丹。 吴没有说话，他只是低下头，蔚蓝的眼眸中倒映着掌心跃动的红光。只见他手中的那颗球形琉璃通体血红，晶莹剔透，散发的光芒宛如红宝石般璀璨。不仅如此，那琉璃内部似乎还包裹着一枚黑色珠子，阵阵法力波动交织着强烈的妖气，从琉璃中心的珠子扩散开来。而在这股妖气的影响下，一道似有若无的黑色图腾忽然在吴的脖颈间闪过，此情此景也被琼琪尽收眼底。 原来如此，你也是我们这边的？ 琼琪低声自语着，眸中的警惕终于被了然所代替。他抬起眼重新审视着前方的灰发人影，而此时的吴依然一言不发，只是伸手将掌心中的红色琉璃转向前方那张淡青色光膜。随着一阵刺眼的红光闪过，一道空间传送门赫然出现在了光膜之上。而见到那传送门开启后，那只原本被结界阻挡的祸斗立即凌空一跃，转眼便与背上的傀儡亡灵一起在传送门内消失不见。 陆无内丹拥有空间转移的效果，看来上头那家伙对我们现在的处境早有预料啊。 琼琪嘀咕了一句，转头看向矗立原地的吴。 怎么，你不走吗？ 吴抬起头平静地看了眼琼琪，轻轻摇了摇头。 随便你吧。 见吴没有要走的意思，琼琪便不再废话，转眼消失在了传送门之中。潮湿的微风拂过吴额前的碎发，吴注视着逐渐消失的传送门，随即又似有所感地转过头，将视线投向了远方某处。吴沉默着，眼眸深处似乎划过了某些冰冷的东西，但又转瞬即逝。他收起了手中的红色琉璃，转身向着远处走去，很快便融入了漆黑的夜色，再无踪影。 快快去那边搜一下。 哼，人都跑没了，看来我们来得太晚了。 天际的巨型勾玉印记渐渐淡去，最终在微风中烟消云散。而在这神使之印的召唤下，一大队身着深蓝色制服的人马终于赶到了这条司音街，只是呈现在他们面前的已是一片荒凉的残垣。先前还热热闹闹的鬼市，此时竟无半点人烟可寻。 鬼市竟然被破坏成了这样，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？ 一位身着制服的青年男子来回扫视着几成废墟的长街，满脸凝重。 也不知道当初放出神使之印的那位同僚是否还安全，这件事得赶快报告陆首领。 陆首领现在恐怕也没空管这事儿吧， 听说太宰部那边貌似出了个叛逃者，我记得好像姓周，蓬莱那边估计有的忙了。 另一名男子接口说道， 竟然有叛逃者，那现在抓到了没啊？ 刚刚才抓到。 也不能说是抓到吧，我听人说是自首的。 哼，被整个灵玉台追捕，恐怕也只有自首这条路可走了。 哎，今天一天都没消停过，咱们也别磨蹭了，赶紧干活吧。 忙碌的身影们在司音街四处查探着，只是他们没注意到的是，某道鬼鬼祟祟的人影正悄悄穿过废墟阴影，往司音街的出口匆匆跑去。 切，那帮灵域神使竟然那么快赶过来了，真是背。 气恼的嘟囔，伴着沉重的脚步声从阴影角落中悉嗦传来。只见一名满脸横肉的光头男子正拖着鼓鼓一麻袋东西，在夜色中气喘吁吁。 哎，得赶紧离开这儿，要是被灵域台的人逮到，那可吃不了兜着走。 光头男子转头看了眼后方，一脸焦虑的同时，手中却始终不肯放下那包沉重的麻袋，生怕掉了似的。 哼，难得有机会捞一票，怎么可以就这么空手回去？ 光头男子看着那包装得鼓鼓囊囊的麻袋，眼中迸发出贪婪的光芒。说实话，他对那颗镇魂石半点兴趣都没有。而他之所以会来鬼市，其实原本是冲着倒卖黑市情报来的，只是他没料到今年的鬼市最后会演变成一场闹剧。而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，这场闹剧还给了他趁火打劫的机会。那些在先前的动荡中急着逃离的摊贩们，或许不会想到自己匆忙间落下的货物竟然被这厮捡了便宜。 这些宝贝们足够卖个几百万了，到时候拿出去赌个几把，一定能把之前输的赢回来，要是再不够的话。 光头男子嘀咕着，脸上渐渐显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。他想起了当初在黑魂堡废墟中无意间窥见的那个男人，那个黑发男子周身所散发出的特别妖气，毫无疑问正是极其罕见的凶兽之力。 凶兽之力，竟然被我发现了一个拥有无色属性体质的人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只要卖出这个情报，老子的下半辈子都可以衣食无忧了。 光头男子咧嘴冷笑着，似乎已经在憧憬未来纸醉金迷的生活。 说起来，那个男人的脸我之前好像见过，就是在特别挑战里给我脸色的那个男的吧。我记得他好像叫江什么来着。 一阵凛冽的寒风忽然从光头男子前方扑面而来，被迷了眼的男子条件反射地伸手挡了一下，而当他重新转过头时，却发现面前忽然多了一道眼熟的瘦小身影。 是你？ 光头男子盯着这名出现在他面前的灰发人影，脸色顿时从紧张转为了狰狞。 好啊，你这个狗杂种总算是出现了。 光头男子伸手指着前方的吴，破口大骂道， 之前竟敢在老子眼皮底下逃跑，你以为是谁养了你这杂种那么多年？这次老子非打断你的腿不可。 吴的脸上依然没有半分波澜，只是冷漠地注视着光头男子的眼睛一动不动。 你给老子等着，回去后再好好收拾你。 不知是出于担心引来灵域神使，还是因为被吴盯得有些发毛，在骂了两句后，那光头男子的态度终于稍微收敛了些许。只见他别过头，把手中的麻袋朝着吴一扔，伸手一气指使道， 愣着干什么，还不赶紧替老子拎着。 吴没有回答，甚至都没看向那只麻袋，夜色的阴影笼罩着他的表情，只有那双蔚蓝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着幽幽寒光。 昨日为止， 平静的轻语忽然打破了短暂的沉默。那光头男子愣了一下，似乎还有些没反应过来。 你刚才说啥？ 我替母亲还的债就到昨日为止。 吴淡漠地说着，他慢慢伸出手指向了前方这名面露诧异的光头男子。 接下来该我和你清算了。 随着吴食指的轻轻一划，一道血口突然出现在了光头男子的脖颈之上。那男子还没来得及发出惨叫，便痛苦地捂着脖子，在喷溅而出的血液中倒在了地上。 30年，作为你祖上曾帮助过我母亲的回报，我答应母亲会护你30年，而昨日便是约定的最后一天。 吴俯视着在血泊中不断抽搐的光头男子，言语中没有任何感情色彩。 母亲的债已经还完，而你也该为你的所作所为还债了。 光头男子微微张着嘴，似乎像是要说什么，却只能在喉间化为一阵血泡。他瞪着抱起的眼珠，逐渐扩散的瞳孔中倒映着吴那张面无表情的脸，随即归于暗淡，再无神采。 你终于还是下手了。 一道鬼魅的人影慢慢走出黑暗，站定在了吴的身后。吴平静地转过身，看了眼那名留着小胡子的西装男子，似乎对这个名为流氓的来者并不意外。 如今这个人世间对你的最后束缚已经消失，现在的你终于可以为自己而活了。 流氓冷笑着，一步一步缓缓走向前方的吴，迷蒙的淡蓝妖气从流氓的周身扩散而出。待到对方站定在吴身边时，这名西装男的身影已幻化为一位妖娆美艳的黑发女子，而她正是不久前曾参与鬼门事件后又神秘消失的天狗妖族灵泉。 吴吗？哼，作为继承了陆吴血脉的你，是时候该恢复你本来的名字了。 灵泉注视着面前这道灰发蓝眸的身影，一字一句地说道。 你说是吧，吴越。